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上个世纪1979年的中国。就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一架私人波音727飞机越过浩浩渺渺的蓝色波涛，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缓缓地落在了北京。这位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带着20多位专家一起，第一个打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坚冰，进入了充满无限诱惑和美好未来的中国。他就是阿曼德·哈默博士，是父亲1979年访问美国时的一个意外收获。父亲与哈默博士的相识，说来颇具传奇色彩。哈默，这次盛大的宴会和演出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们专门为中国的邓小平先生举办的。 是的，夫人，自1972年我们的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福特，他们开始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趋势和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出台，一直到这次卡特总统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我真的是为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哈姆，你的意思是机会来了？ 哦，完全正确。当年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让我走上了经商之道，并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面对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我自然不会放弃呀。 哈姆，你现在就像一只精明的老鹰发现了新猎物一样。 还是夫人了解我。因为邓这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东方小个子，他使我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可是哈默，尽管你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这次宴会我们的政府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我们这样去会不会很难堪呢？ 啊，夫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从20岁开始就在苏联获得了巨大成功，自列宁开始，我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与我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要知道，现在是1979年，正是中苏两国处于对抗的时期，双边关系极为紧张。 是啊， 邓小平这次访美，不论是与卡特总统会谈，还是在国会两院，多次要求美国不要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的有关条约。在苏联称霸世界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负有责任。 哦，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鉴于先生与苏联及其领导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商务和私人关系，担心您会成为中国人，成为邓小平所不欢迎的人，因此没有邀请我们出席有关邓小平访美的所有大型活动，自然也包括这次宴会。 聪明啊，夫人。这一次我们强闯邓小平的宴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要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不再令人归于难堪的时候为止。 祈祷上帝啊，我们会成功的。 好，夫人，上帝与我们 同在。 啊，我到了。 嗯，夫人，先生。宴会厅，不，竞技场到了，请下车。 宴会厅啊，竞技场，阿里给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变得也像哈姆先生一样幽默了。 宴会厅，对，是个竞技场。哦，夫人，记住，一定要镇定。 好的， 夫人，先生。我发现这里到处都布满了安全警卫和特工， 嗯， 出入也都是双层关卡认证，您二位要格外小心。祝你们走运 啊。谢谢你，我们会走运的啊，夫人。我来给你开车门。 谢谢。 来，夫人，走，我们去敲打那扇门。 夫人，先生，请留步。 哦， 请问您二位的名字？ 啊，我是阿曼德·哈姆，这位是我夫人弗朗西斯，我叫阿曼德·哈姆。 哦，原来您就是哈姆先生。 哦，您认识我？ 哦，是，哦，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您。 哦， 听说您的私人飞机是全世界最舒适的。 没错。 啊，请稍后，需要查一下您的名字。 哦，好好好。小姐，看在您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份上，我决定，如果您肯赏光，我将特邀您搭乘我的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兜风。哦。 真的？那我真是太荣幸了。哦，不过花木先生，很抱歉， 嗯， 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哦，怎么会这样？哦，没关系没关系，这显然是出了差错啊，当然不是您的错。我问一下，一会儿宴会在哪儿举行？ 能，就在里面的俱乐部。 哦，那我的名字肯定就在里面的名单上。 这 啊，尽管我已经是个81岁的老头，我还是喜欢带年轻女士一起乘我的私人飞机兜风，因为这样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小伙子啊。 好，哈姆先生，您和夫人请进。 啊，太好了。 哦，还要提醒您，俱乐部门口还有一道关卡，祝您顺利。 啊，非常感谢，记住加利福尼亚啊，请准备接受我的邀请吧。这是我的名片，小姐。 好的。 啊，夫人，请。 我是哈姆，你哪里是81岁的老头啊，简直就是21岁的犹太老狐狸。 夫人过奖了。 我说狐狸先生，我看这里戒备森严，我们还是回去吧，免得出丑。 不，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别忘了，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天性。嗯，请。 夫人，先生，请留步。 啊，我是阿曼德·哈姆，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的漏掉了。哦，天哪，怎么会这样啊？门口那位小姐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哦，原来是这样。 啊，没错。 那你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名单。 啊，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啊，没问题，我们一定严守这里的规定。啊，谢谢您，先生。 哦，请进。 好，夫人，请。 哈姆，还有一道关卡，我有点紧张。 哎呀，夫人，深呼吸。啊，对的，对的，要镇定，我们会成功的。 好的。 啊，小姐， 请问夫人先生，您二位的名字是？我好带你们到指定的餐桌位置。 阿曼德·哈默。 对不起，哈默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哦，怎么会这样？哦，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呢？ 好的，请您过目。名单上的确没有您的名字。 啊，我来看一看，我来看一看。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看，这个人，罗伯特·麦吉，他是我们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啊，我的邀请函肯定也是错误的，以他的名字发出来的，小姐。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 对不起，请进吧。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小姐。 哦，我的老狐狸。 夫人，您说狐狸在哪儿？ 狐狸。 哦哦，我们刚才在说一个童话故事。 啊，对，童话，知道吗？狐狸。 童话。 你们真是幽默。哈默先生，夫人，请走左边的通道到五号桌。 好的，好的，左边通道五号桌，谢谢您。 谢谢。 哦，看，哈默来了。听政界人士说，此番为邓小平一行安排的一切活动是禁止他参加的。嗯，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德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不速之客。 是啊，这真是让人费解。 我说哈姆，我们还是出去吧。 啊，不，我不出去。夫人，狐狸一旦冲出了巢穴，还会退回去吗？啊！ 哎，哈姆，你看，真正的罗伯特·麦吉和夫人已经到了。 那又能怎样？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啊，夫人，请坐。 你这个商业狂人，真拿你没办法。 中国有句古语，万事开头难。夫人，我们坐下。嗯，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r. Deng Xiaop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到。 啊，你好，你好， 你好，邓小平， 你好，你好，你好，哈姆先生。 哦，你好，邓副总理。 你好，罗贝特先生。 邓副总理，你好。 啊，邓小平先生，您好，我是。 啊，你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你是哈姆博士。 啊，邓副总理，我已经恭候您多时了。哦。顺便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的？ 老哈姆，我们都晓得你。 哦，我太荣幸了。 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的那个人呐。嗯，现在你是不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哦，我非常愿意。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了，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哦，这个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啥子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啊。 啊，非常感谢您。 我现在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对你和夫人发出正式邀请。 好的，太好了。啊，是这样，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就到北京和您见面。 我非常期待在中国的土地上跟你握手。 啊， 来，我们握个手。 哦，我太荣幸了。好，您好。 哦，上帝呀、啊！ 这个蛤蟆运气总是这么好。 博士，请 啊，谢谢， 请， 哦，人民大会堂还是这么壮观，让人叹为观止呀、啊！ 大会堂没有涝，也不会涝。我们两国可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家伙喽。请， 请，请。 嗯。请坐，请坐、 啊。你也请。您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你这个比我大六岁的美国老人，气色也不错嘛。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您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 哪里哪里。算起来。我们两位老人已经是第四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哎、 是啊是啊，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硕煤矿的协议书已经正式签订完毕了。 嗯， 我非常感谢您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协议书得以很快的签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呐、 啊。是的，是的。啊，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哦，按照你们中国的话说，我们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嗯，我完全同意哈默先生的看法。 那太好了。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 中国的潜力和市场都不小哦。 啊是啊。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啊。是的，谢谢。 协议达成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 嗯、 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啊。没错，负责任的国家、啊、是的，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且一直非常坚守信用。我认为我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感谢博士的信任。 啊，谢谢谢谢。哦，邓主席，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哦、啊、 您请看，这是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谢谢，希望中国能成为博士的第二故乡 啊。好的好的，哪里有朋友在，哪里就是故乡。 嗯， 邓主席，我知道您时间很宝贵，可我还是想请您听我讲一个故事。 呵呵，那我洗耳恭听喽、 啊、非常感谢。记得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宴会上，出其不意地决定送给美国人民两只大熊猫，美国舆论界为此哗然。我们都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通过两只可爱的大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给征服了。 嗯。周总理这一番举动，使熊猫成了中美友谊的象征呐、 啊。是呀、啊、是呀、啊。邓主席，我